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打开我们自己的任意门，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出发喽！各位好，我是泽华。 新建公楼，二楼前座那个小房间，日夜排练，我们听着唱片，唱片来自那张片，好小摇滚万岁，何处唱小天。都在石林边缘，我们都想离开这边，追寻另一边，苗栗孩子搬到台北求学，水手之子中高级进行一路校园，和高雄学弟那是看不顺眼，我们曾走过无数地方和 小的时候，大家都幻想会有叮当猫，叮当猫会从自己的口袋当中拿出任意门，可以去到任意自己想去的地方。 前座那个小房间，手马准备，宵夜是大鸡腿，每个梦都像任意门望不同世界，而你的故事现在正是起点。 长大后的我们不再会对任意门抱有幻想，知道它是虚构的，但是每个人的故事其实你回溯起来都会发现，仿佛有一扇任意门可以穿越到任意的曾经的时光当中。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任意门呢，是阿信作词怪兽作曲的一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他们2016年的第九张音乐专辑自传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对于五月天而言，任意门并不是一扇真的门，不是小叮当的口袋当中的那个非常神奇的门，而是不忘初心的意念和想念。旅行的好处其实也在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重新找回曾经的一些初心，曾经的一些想念。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依然前往印度尼西亚。不过这个目的地呢，就算各位没有去过，也一定对它的名字格外的印象深刻，因为似乎每天都能听到这三个字。这里呢是印度尼西亚三大旅游景点之一，很多人会在这里拍婚纱照，甚至很多明星会选择在这里举行婚礼。岛上一年四季鲜花盛开，空气清新，沙滩细节，绿树成荫，仿佛是人间仙境一般美丽。各位可以猜一下这是哪里？今天答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如果你知道是哪里的话，欢迎通过新浪微博泽华是我看一下这里的图片，同样也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你的旅行日记。印度尼西亚是讲马来语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好听的马来语歌曲，演唱者很多人都很喜欢，小野丽莎。从远方看到你，我就感受到爱了。在远处看到哥哥，我就感受到爱了。看到了香蕉船，可以去远航，我就感受到爱了。这首巴萨诺瓦曲风的《Sayang Hey》是一首印度尼西亚语， 其实也就是马来语了，来自于小野丽莎的版本。据说你去到印度尼西亚，几乎每个人都会哼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很有趣的一首歌。翻译过来呢，就像刚才所说的，我感受到爱了。在海边，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始终都会看到一些特别的景色，而这些特别的景色会让你感受到强强的爱。 OK， 我们今天去往的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巴厘岛几大必做之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向大家介绍出来，并且伴有一些魔幻色彩。有一些不可错过的地方，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呢？在巴厘岛旅行，一定要睁大双眼，因为随时随地你会看到一些很特别很有意思的东西。 漫长的歌谣中有片神秘森林，森林里有一棵会走路的大树，若是能在树下唱歌，大口大口呼吸，马努马里波桑米呼米萨哈巴萨巴森林里有一位大长老，他的名字叫做达玛阿里曼，若能得到他的祝福，乌尼囊尼呼米桑那乌西丹玛斯伊杜里哈尼杜盖汉下班。哦，我会走路的树影，走呀走了几千年，会走路的决定永远守护这片漫过又美丽的森林。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越过蜿蜒山路，我脚步往上爬，抓住千年树藤，我攀在悬崖边，我的心跳开始加速，眼前一片光亮。萨萨萨鲁马斯贝阿兰杜，会走路的树叶，走呀走了几千年，会走路的树，每个脚步都踩得缓慢。哦，哦，用力扎根，穿越了时空，决定永远守护这片漫步又美丽。 各位注意，这可不是一棵普通的树，这是一棵会走路的树。 微风吹过山谷，舞动这片森林，歌声穿过树叶，感动每片心灵。以前歌叫不扎扎实实踩在马红桑桑哈巴萨巴，一千年的猪猪守护美丽的传说。哦，会走路的树叶，走呀走了几千年，会走路的树，每个脚步都踩得缓慢。哦，用力扎根，穿越了时空，决定永远守护这片漫步有美丽的森林。 充满了幻想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洪恩。这首歌曲呢，就叫做《会走路的树》，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充满幻想的一个画面哈。千年的森林当中，有一位大长老，能够得到他的祝福，你就能打开一扇神奇的大门。自然， 也就会遇到会走路的树了。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去年年底发行的一张专辑，而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就叫做《会走路的树》。王洪恩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是那一棵会走路的树，虽然我们的脚步可能缓慢，但只要各位扎扎实实地踩着每一个步伐，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形成一片美丽并且深邃的森林。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如果你去过这里的话，欢迎把你的旅行日记、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享方式呢非常简单，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在我刚刚发的那些图片下面就可以留言你自己的故事了。好的，前方我们去往的是海神庙。海神庙的景色十分的迷人，是巴厘岛强烈推荐的美景，也是巴厘岛最著名的寺庙之一了。它建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上，也是七座濒临海岸的庙宇当中最著名的一座，并且拥有着巴厘岛最美的夕阳。日落时分呢，是观赏海神庙的最佳时间，而到了涨潮的时候，岩石被海水包围，整座寺庙和陆地隔绝，寺庙对岸有一座观景亭，可以远眺落日的景致。这个时候呢，夕阳也会洒下来，伴随着夕阳，你会看到另外一番美景。朦胧的光线会勾勒出海神庙古典却又充满情调的一些轮廓。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面对着大海，看着这样的美景，第一个画面是两个人，有一个人扭过头来对你说，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真的喜欢你这样的样子，我真的喜欢你这样的任性，又是千言万语，又是不说一句，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要轻易尝试任何改变，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以为我 这首《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是一个现场版本的，也是在某档节目当中黄韵玲和古洁莹的合唱版本。 相信只有真心能永远， 这首现场版本的最后两句歌词是他们即兴加的，而这两句歌词呢也是感动了很多人。不要随便改变你现在的样子，以及最后唱的我就是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样的美景当中有两个场景，一个场景呢是其中一个人扭过头对另外一个人说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还有一个场景是自己看着这样的美景，然后突然间对自己说这么一句话，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都很美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去很美的地方。下面我们要去的是乌鲁瓦图断崖海域。乌鲁瓦图断崖海域啊，这里呢也是冲浪爱好者的冒险点，毫无疑问就是位于印度洋波涛之上250英尺高的台地边缘的崖顶环境，也让这里显得壮阔无比。断崖呢也被人叫做情人崖或者是望夫崖，望是看的那个望。这背后呢分别是有两段凄凉的古老传说的，在这里也是和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一段是说相爱的男女没能够眷属，而在断崖相拥投海殉情，比较凄惨哈。另一段呢是说妻子在断崖上等待出海的丈夫，而出海的丈夫呢却迟迟没有归来，而这个等待的过程也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绝望，最终妻子也是绝望的跳入了海底。无论是哪一版本，好像听起来都是稍微有一点丧丧的这样的一个气氛，但是这里的爱情传说也让这里有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吸引着无数情侣前来游览，遥望着那间忠贞的爱情吧。当然在这附近呢还有一些好吃的下午茶和点心，寺前呢还有一片小树林，数以百计的猴子就住在这里哦。而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这些可爱的小猴子，他们会有哪些有意思的东西。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分享你在巴厘岛的一些旅行日记和一些趣闻。接下来我们继续延续快乐的情绪，舞美当中的卡米娜自己的最新单曲 She Loves Control。 Cause she has been here before. She doesn't cry anymore. No looking back. No, she doesn't go to the bar. Too many lovers she's got, and they want her back. She loves control. She wants to hate. 跳脱了 Fifth Harmony 舞美当中的固定旋律，单飞之后的卡米拉卡贝洛简直像开挂的一样，在自己的全新单曲当中注入了更多自己独特的魅力。 飞行的音乐之旅，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7摄氏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三届国际微电影盛典将于3月28号到29号在海口市举办。初步统计，本届盛典共征集到各类作品7000多部。经过多轮评选后，将对微电影、纪录片、网络电影、动漫、虚拟现实 VR 和国际优秀作品及优秀组织单位予以表彰。声音魅力竞演真人秀《声临其境》连续2期雄踞晚10点档全国实时收视冠军，本周六晚将迎来第3期节目《绅士的声音》，李建毅、高亚麟、朱亚文、翟天临将组团。在经典之声环节中，朱亚文声泪俱下，配音《白鹿原》，随后又重现喜剧《夏洛特烦恼》经典片段，给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声音的饕餮盛宴。香港无线万千星辉颁奖典礼将于本周日举行，昨天公布了投票结果，演员马国明夺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是萱萱的《不懂撒娇的女人》。张大千艺术展昨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拉开帷幕，100多件展品将观众带入一个非凡的大千世界。这次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20世纪名家系列展开年展，再现了张大千不同时期的创作经典，使观众对这位20世纪中国画坛的巨匠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趋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只面不改色为你无人了。一朝其实我已固不可撤，若即若离本应是最不可舍，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像是一首无法停止单曲循环的无名歌。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痛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躲过了世界末日的灾难，明白了生命是钱金不换，躲过了大悲狂喜的极端，却躲不过对你的喜欢。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只面不改色为你我 后一顾不可撤，若即若离本应是最不可舍，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像是一首无法停止单曲循环的 喜欢的情绪应该是很复杂的吧。阿四演唱的这首《喜欢》当中就这样唱道，对你越喜欢让我越难堪，然而再难堪我依然喜欢。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很多朋友都去过这里，如果你去过的话，欢迎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分享一些你自己的旅行故事。比如说 KT 喵喵小姐就说，阿勇河漂流各位去过吗？如果没去过的话一定要去，因为这里真的非常好玩刺激，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你累了的时候可以放松下来欣赏一下两边优美的环境。好的，既然累了，接下来我们就去一下库塔海滩。库塔海滩呢是享受日光浴、欣赏日落美景的好地方，这里有得天独厚的海浪，造就了这一个著名的冲浪圣地。当然了，休闲之余各位可以在小店里淘到各式各样巴厘岛传统的手工艺品。此外呢还有很多的星级酒店、酒吧、俱乐部，夜生活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库塔的魅力还在于这里得天独厚的海浪，造就了著名的冲浪圣地，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在库塔月牙形成的海湾当中呢，两端非常适合戏水以及初学冲浪的初学者，而中间段是专业冲浪者的乐园了。白天各位可以到库塔海滩去戏水晒晒太阳，面对这样的美景，就算只是坐在海滩上发呆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吧。而这个时候你抬头看看天上的蓝天，可能也会觉得那是无忧的蓝天。 曾经在年少时光长忧伤，其实那年纪根本不懂，不知不觉的时光在流转，竟然忘了我一直在寻找，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一直在寻找没有忧伤的世界， 遇到的眼神能像雪莲一尘不染， 怎样的夙愿才能静好了岁月？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一直在寻找没有忧伤的世界， 一直在寻找没有忧伤的世界。 只在孩子的画面里见过如此单纯的那天， 让我安静地看着时光从此不再人般，就为了如此单纯的容颜， 就为了如此的笑脸， 如此的干净虔诚的祈祷， 就为了最初的自己， 最初的自己，无忧无虑的蓝天， 最初的自己，没有忧伤的世界， 所有的眼睛宛如雪莲一尘不染， 简单的夙愿才能静好了岁月， 最初的自己无忧无虑的蓝天， 最初的自己无忧无虑的蓝天， 最初的自己没有忧伤的世界， 最初的自己没有忧伤的世界。 只在孩子的画面里见过如此单纯的那天， 安静地看着时光从此不再荏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首《无忧的蓝天》是小柯操刀作词作曲，和老狼共同演唱的。 单纯的那天，安静地看着光从此不再荏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仍然，我竟然突然流下了泪水。 有时候看到非常非常美的景色的时候，可能真的会不经意间的流下那种幸福的泪水吧。刚才那段啦啦啦啦啦的哼唱部分，真的仿佛就感受到了那种童真的快乐和简单的幸福。这首《无忧的蓝天》呢，也是小柯和老狼时隔七年之后的再次的合唱，而这首歌曲呢，也是纪录片《香巴拉深处》的主题曲，很有意思的一首新歌。刚才我们躺在沙滩上看到了无忧的蓝天，现在呢，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下夕阳吧。金巴兰海滩是以壮观的海上日落美景而闻名的，也被评为全球最美的十大日落之一。除了大名鼎鼎的日落海景，傍晚时遍地的露天海鲜大排档也是金巴兰海滩的一大特色。各位可以在这里一边观赏落日，一边享用海鲜烛光晚餐，哇，听起来好幸福的感觉。狭长的海滩呢，似乎没有终点，陆地随着海滩会缓缓地时隐时现，呈出一幅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哈。想象一下这样的一种情景，面对着无尽的海洋，每当夕阳西下，落日就像沉入大海一样短暂却无比的美好。而这个时候天色暗下，行人就像剪影一样，很像一幅风景油画。然后不经意间的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你的同伴一起来到了一个酒吧当中，喝一些美酒，看一下美景，当然听到的旋律也是熟悉的。 这个版本的《只爱陌生人》分享过很多次了，来自于许茹芸的翻唱专辑《你听见了我吗》当中，有一种微醺的调调。 我爱上某一个人，爱某一种体温，喜欢看某一个眼神，不爱其他 可以陶醉，可以尽情，这就是旅行的乐趣和放松吧。旅行的路上，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陌生人，有时候眼神的交汇，有时候是一个简单的微笑。日后回想，可能真的会发现，哦，真的只爱陌生人呢。音乐可以微醺，即便现在是中午时分。谁说只能爱陌生人呢？接下来我们就去爱一下陌生猴。去到的是乌布圣猴森林，这里呢也是巴厘岛几大灰色长尾巴猕猴居住的森林之一。灰色长尾猕猴呢，和巴厘岛上其他猴子王国的猴群几乎是属于同一个种群的。这个森林里居住着有300多只猴子，分成了四个不同的猴群。虽然说呢，总有人认为这些毛茸茸的森林居民看起来野性十足，但其实他们是十分害羞和可爱的。此处呢，并不提倡在这里面去喂食这些可爱的猴子。虽然在入口处有一个小型的官方的摊位，当地的妇女会在这里出售喂食用的香蕉，不过游览期间呢，还是提醒大家尽量的不要去给他们喂食。更加要提醒的是，不要携带贵重的物品，因为淘气的猴群可能会随时抢夺走你的包，然后到树上去各种查看你的包里到底有哪些好东西，而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人和猴之间的斗智斗勇的过程了。在旅行当中，我们都可以是 better 的，当然猴子也可以是 better 哦。 for. I'm here to remind you, you're my only one. Let me be the one to heal all the pain that it put you through with love like you never knew. Just let me show you. What if I fall? I won't let you fall. What if I cry? I'll never make you cry. And if I can't stay, I'll hold you tighter. When they try to get to you, baby, I'll be the fighter. What if I fall? I won't let you fall. What if I cry? I'll never make you cry. And if I can't stay, I'll hold you tighter. When they try to get to you, baby, I'll be the fighter. I wanna believe that you got Kiss Urban 和 Carrie Underwood 合作的一首 The Fighter， 在去年的第59届格莱美的舞台上，他们两个人合体表演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时也是很多人觉得现场非常的酷炫。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视频的话，可以回看一下，还是很精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在这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很多朋友去过这里，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和我分享一下你的旅行故事，在这里你都邂逅过哪些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爱购物的朋友，我们当然要来到巴厘岛去好好的购物一下了。来到巴厘岛度假，总是需要购买一些纪念品或者是旅行的留念品，而搜寻这些东西最好的去处呢，就是巴厘岛的艺术中心区，叫做乌布河乌布艺术市场。乌布艺术市场就在乌布皇宫对面，每天都开放。这里呢会售卖各种美丽的丝巾呀，还有轻便的衬衫、编织袋、篮子或者是帽子、雕像、风筝以及其他的手工商品。最主要的是呢，在这里你可以买到一些其他地方买不到的很有特色的一些东西，无所谓价位，重点是这样别致的心意。去了美丽的地方，喝了好喝的酒，然后呢也是购物完了，今天我们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该结束了。11:54，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希望各位今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而那种开心的状态就像阿琳唱的一样，不要不要的。拜拜喽。 想不要都没情调，浪漫很重要，却没办法找，爱不是口号，说说就好。也不要太冷淡，要那装耐傲，还能开玩笑，人生的无聊是随参考。 不要不要的爱到你宇宙绕， 好的受不了，不要说办不到，没有要求我最重要， 都是需要互相的 my love。